使到福德智慧啊，两种都圆满啦，咁啊因地圆满成就，所以果上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化呢个苦恼嘅人生啊，成为呢个极乐世界，即现在呢个人间咧，就系、是、啊极乐嘅清凉。所以此一篇移山祖师发愿文啊，唔单话出家者要受持读诵，即使系在家嘅学佛信徒咧，咁啊亦都要咧每日啊依之发愿。嗱，咁我哋开始呢一篇文，首个四句偈颂啊，就系、是、归命十方调御师。演扬清净微妙法，三乘四果解脱争，愿赐慈悲哀接受。嗱，我哋头先所讲呢篇文嘅次序里边咧，首先就系皈依三宝，有所凭证，祈求三宝嘅慈光加庇。嗱，咁我哋刚才所念呢四句文啊。就是咧归依三宝啦，嗱咁啊第一句归命十方调御师就是归依咧佛宝，咁啊演扬清净微妙法啦，就是咧归依啊法宝，个三乘四果解脱争就是归依咧系生宝，嗱咁啊愿赐慈悲哀摄受啊。就是祈求三宝的慈光加庇了。那我们现在就是先讲第一句所谓归命十方调御师。那归命两个字呢可以一直落去的。包括归命清净的微妙法，归命三乘四果的解脱争。所谓归者就是以趋向啊，是他的意思。命呢就是我们这个身命，现在说归命呢，所谓的身，我们见到三宝的时候啊，就要恭敬礼拜，我们的口呢就是要恭敬啊，称扬赞叹三宝的实德实能，赞叹三宝的殊胜功德，我们这个心意就一定呢要时时啊系观想三宝，好似在自己个面前，唔好呢忘记啊呢、这个三宝嘅慈光加庇啊，唔好忘记啊三宝嘅实德实能，以呢个身口意三业系虔诚啊投靠系恭敬顶礼三宝。咁就名为叫做归，亦名叫做归命啦。嗱，现在单系举出归命，就系以呢个身命咧，其实咧就包括呢个口，亦都包括呢个心意啊。我哋整个人嚟讲，就系叫做一个完整嘅生命。呢、这个完整嘅生命里边，我哋有口能够赞叹三宝啊，有呢个心念。嚟到观想三宝，所以生命系我哋世间人所最重视，亦都咧所最注重咧系保护自己呢个生命啊！现在系以自己最保重嘅生命，以自己最爱护嘅生命啊，来到咧虔诚顶礼投叩依止三宝。就是表示我们一个信佛的弟子，无论他出家以及在家，是对三宝呢一种呢是最尊敬，是最顶礼，所以名为呢叫做归命。十方呢就是指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方下方，那就名为叫做十方了。那调御师呢，佛呢就有十种的通号，调御师呢即是调御丈夫，在十种通号里面呢就叫做摄化从道号， 咁啊，点解佛啊称佢为佢就调御丈夫，此次啊称佢为佢就调御嘅师咧？因为我哋众生呢个心念啊，妄想不停，有时谂东，有时谂西，有时谂埋嗰啲唔正常嘅，咁我哋嘅心咧就好似只马骝咁啊，跳来跳去咧系冇时停，就系说明我哋众生呢个心念系冇一时停嘅，上东上西，一瞓醒觉啊，一路至到晚上休息时。呢十几个钟头呢，所谓心心念念啊，前念生就后念灭，念念之间生生灭灭，冇有呢呢个知识。所谓妄想纷飞啊，如同只马骝咁呢，你唔容易呢系绑得嘅住，温得嘅住，佢都系蹦蹦跳都冇停嘅。咁啊，所以瞓就是为一个调御的好手啊，去试出种种的权巧方法，你是什么的根性，佛呢就是为你说什么的权巧方法啦，令你舍离这个尘世间的烦恼，而得到啊这个自心呢的宁静。所以调御师呢就叫做是化从道好啊，是用种种的权巧方便是受众生去化道众生啊，令众生呢向于这个道，令他这个心呢能够安静下来，没有那么多的妄想纷飞。所以佛呢我就专称他一句啊，名为呢叫做调御师啊。咁现在话归名是以我哋呢个生命啊，是归于十方的调御师之佛，唔是归于一方啊，而是归于十方诸佛。所以名为佢就归名十方调御师，就是归于佛宝。演扬清净微妙法，归命两个字呢就可以读下去的，就归命啊能演扬清净的微妙法宝，亦都是身口以三言啊，对佛所述的教法呢是虔诚尊敬。演就是演说，扬就是清扬啊，清就没有了这个俗位，净呢就是没有了这个杂染，那么叫做静，微就是微细，妙就是难思议，那么叫做妙。就说明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一代时的前后五十年所说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无论任何一类的众生，任何一类的友情，只要啊是依照佛所说的教法，而你能够一心一意呢去接受去受持读诵而法去行持啊，就可以令我们这个自心呢是清净，是远离尘世啊，是无浊无染，所以称为叫做清净的微妙法。凡是与佛有缘，不论你是小根小气，或者中根中气，或者是上根的大气啊，你只要闻佛说法之后，而一心一意去观想而发行时，都平等啊，得到利益。好似呢几日嘅天落雨，佢冇分别心嘅，佢落到边一处，你系大棵嘅树又可以接受吸收，系中等嘅树一夜可以接受可以吸收，即使一条草咁有细啫，你亦都可以接受，亦都可以吸收，各各随佢呢个大小啊而接受而吸收。

一来日间咧去修行，先至可以进常义果位。咁啊，因此名为叫做一来。嗱，咁啊，三咧就叫做阿罗行啊。中国话叫做不来啦，就系佢哋将呢个欲界咧，唔单啊断咗前六品人后三品都断埋，欲界嘅九品思惑佢已经断尽，等于话咧欲界啊，佢已经咧冇咗呢个烦恼，再唔会来呢个欲界受生，所以称为咧叫做不来。第四就叫做阿罗汉啦，阿罗汉咧有三种译语，一就系无生，佢就系将呢个三界啊变化，以共九九八十一品嘅思惑全部断尽，三界之中咧冇佢受生之处，佢唔会再来呢个三界受生死，咁啊叫做无生啦。第二嘅就沙贼啊，佢就将呢个三界一切嘅见思烦恼贼，通通咧杀得咧清清楚楚，等于话断尽，冇晒呢个三界嘅见思烦恼，咁啊名为嘅就沙贼。第三咧就叫做应供啊，就系话佢应该咧受呢个三界嘅众生供养，因为佢在呢个三界中冇嘅受生之处。佢就系三界中嘅圣人，当佢未曾入灭之前，佢仍有啊呢个业报身。虽然佢烦恼啊冇咗啦，但系佢仍有呢个色壳子啊，仍有呢个肉体啊，所以佢仍然咧受供养。但系由于佢已经断咗呢个三界嘅见思烦恼啊，佢系三界里边嘅圣人，所以咧我哋三界嘅众生。如果供养阿罗汉咧，系福德无上啊！佢系够份量、够资格、够条件啊，受我哋三界众生嘅人天供养，咁就明为佢哋应供啦，系应该受我哋三界人天嘅供养，咁啊属于咧无学道。嗱，咁啊以上所讲嘅三成。以及咧呢个四果啊，通通咧系属于呢个解脱之人，所以称为佢就解脱生啦。在呢个律藏里边讲啊，下至即系最少啊，如果你有五个出家者共在一处和合持戒学律修行啊。咁啊，在呢个人世间咧，名为佢嘅正法不灭。咁就涉明在佛灭道之后，佛法嘅命脉啊，系完全寄托于呢个出家者嘅手上。我哋只有一个出家者，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啊，系弘扬佛法，系主持佛法。咁所以学佛嘅信徒、学佛嘅在家弟子啊，对于三宝系应该咧要普同供养，尤其是呢个三宝啊，系应该要尊敬，因为佛宝、法宝佢自己唔会讲话，因为佛已经去世啦，佛已经唔在世，而佛所说嘅教法亦都唔会讲话。佢只系咧由呢个纸咧系印刷供养，能够弘扬佛宝，能够弘扬法宝啊，咁啊就系咧呢个出家者。咁啊，即使系个凡夫僧啊，未曾了生死，未曾得解脱，但系佢呢个责任咧。就是以利生为事物，以弘法事家务，能够何担而来的正法眼状，你显示这个真宝的威德。所以一切佛弟子在这个末法时期，对于这个真宝呢，是应该呢，是要尊敬以及呢，是虔诚啊，来到呢，尊敬这个真宝。咁以上呢就係、是、讲完 归命佛宝，归命法宝，归命三宝，三宝得以成就。所以第四句呢，他就说愿是慈悲就爱接受，就是愿三宝的慈悲呢，是爱怜他自己，就是这个宜山祖师啦，咁啊哀怜佢自己，以及同埋当时啊一齐咧发愿嘅人，咁啊祈求三宝嘅慈光接受我哋嘅决情，咁啊使我哋咧系消障而得清凉，令到啊呢个五族恶世就系现成嘅清净极乐国土。嗱，咁啊既然咧，我哋皈依咗三宝，有所凭证，亦都祈求三宝嘅慈光加庇，所以第二咧，我哋就祈求三宝嘅慈光啊，系消自己嘅业障啦。我话弟子众等系自为真性啊，往入迷流，随生死飘沉，逐色声而贪染。咁啊，呢几句文咧，就是讲上我们每一个苦恼众生啊，怎样迷真逐妄，所以在这个生死的漂流。我说弟子众等，学在思考。